说你的话 既然是来从军 来报国。当兵的怕兵我学算什么，什么也不算，胸中有团火，一颗滚烫心哪断得这刀枪。要是父老兄妹欢声笑语多，当兵的吃苦受累算什么，什么也不说，祖国知道我，一颗博大的心啊，愿天下博大的心呐，愿天下都快乐。

家在哪里？家在中国。从前我总在心里默默说，问我家在哪里？家在中国。今天我总是这样自豪地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锁住时光，留住记忆，继续经典，继续收听。我家在中国，由祖海所演唱。下面请听曾静演唱的《二泉吟》，宋祖英所演唱的《官兵有爱歌》和彭丽媛所演唱的《掌声与喝彩》。 兄弟， 好战友啊，亲兄弟。 我帮助你，理想把我们连接在一起，关爱病病尊敢，征途上共同战风雨。虽说是只无忧无虑，万兵齐战友爱，生死亲兄弟。